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受苦是好的，我们今天的书信就提到这个事实。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四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圣经很多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受苦是好的。比如雅各书第一章提到试炼，试炼也是一种痛苦，一种苦难。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全然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作用，使你们可以又完全又全备，毫无缺陷。另外彼得前书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好，看这些经文之后，结论是受苦是好的。我们今天早上主要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都是关于受苦。耶稣首先提到他自己要受苦，然后他说他的门徒也应该受苦。我要从第三十一节开始念。从此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就是耶稣自己，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荣耀里同天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段耶稣首先说他要受苦，彼得觉得耶稣受苦是不好的，因此彼得就劝耶稣了。但是耶稣一定要受苦，他马上也就责备彼得，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耶稣要受苦，这是好的。人的意思是不要受苦，受苦是不好的。接下来耶稣就说，不仅是他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受苦，跟随他的人也必定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如果看这整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当时耶稣的门徒绝对不想要受苦，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他们认为耶稣受苦是不好的，他们自己受苦也是不好的。我们呢，恐 恐怕我们跟当时的门徒一样不想要受苦，我们也同样认为受苦是不好的。在这段耶稣提到一种特别的受苦，就是他在第45节所说的人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相反的做法是耶稣在第38节所说的那些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当耶稣说门徒要为耶稣和福音丧掉生命的，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说他们一定要为耶稣和福音舍他们的命，但是他们需要愿意这样做。如果因为他们为耶稣做见证而受到逼迫，更理所当然的是耶稣的门徒绝对不要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省察自己，我们是否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有机会说的时候，你反而默默无声。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不太好意思吃饭前说个谢饭祷告？你是否不太愿意随身带着圣经，或者穿一些衣服，也许这些衣服就提到耶稣的名字，不太愿意穿这些衣服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就是大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去教会的时间，你是否随从其他的人去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或者让孩子参加这些活动而不来教会？这也应该算是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很多时候我们有机会为耶稣和福音做见证，但是我们害怕，我们害羞。但是我们怕什么呢？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耶稣是创造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他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没有原因害怕的，我们也应该很乐意为他做见证。我们反而觉得受苦是不好的，我们怕我们若为耶稣做见证就会受一些逼迫，受一些苦。但是跟耶稣一同受苦不是很好的吗？圣经说这是很像祝福的事，很蒙祝福的事，是很荣耀的事。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不太愿意为耶稣做个好见证，我们不太愿意冒这个险，我们就是不要为耶稣和他的福音受逼迫受苦，我们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因此耶稣说他在父上帝面前也应该把我们当作可耻的。当我们看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我们就是罪人，耶稣应该把我们当作可耻的，我们应该受上帝的审判，应该受永远的刑罚，受永远的苦。但是我们今天的书信从罗马书第五章有些很有意思的话，比如在第八节是这样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句真的很有意思。首先这里说上帝还是爱我们罪人，上帝还是爱我们这些常常把耶稣和大的道当作可耻的罪人。因为上帝还是爱我们罪人，他就怜悯我们，拯救我们。他如何做呢？他就是透过受苦来做。上帝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他的死就拯救我们。受苦是好的。这耶稣的受苦，也就是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耶稣说他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彼得以为这样受苦一定是不好的，因此他就劝耶稣了， 但是彼得完全错误了，因为上帝从创造世界以来就是有这个计划，借着他独生爱子的受苦拯救我们罪人。彼得那样劝耶稣不要受苦，就是来自撒旦，因为撒旦最反对的就是我们罪人得救。耶稣的受苦真的拯救我们。圣经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借着耶稣的受苦我们得了医治，我们把耶稣当作可耻的罪得了赦免。上帝同时也把耶稣从来没有把福音当作可耻的义算是我们自己的义。上帝现在看我们就是没有犯那不愿意受苦的罪，这是因为借着上帝自己给我们与耶稣的连接的信心，我们就是没有罪的，我们只有耶稣的义。耶稣的义袍是披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今天在洗礼里面，上帝也就把耶稣的义袍披在小康文杰承志的身上。借着耶稣的受苦我们得了医治，耶稣受苦这是好的，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也会受苦，这也是好的。受苦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方面，我今天只要注重一个，就是这个受苦帮助我们注视耶稣基督。预苦期的回应经文就是崇拜仪式里面的旧约经文之后的那小段经文，预苦期的回应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受苦帮助我们仰望耶稣，你受苦无论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也许是好像没有什么原因你受苦，反正你无论是为什么而受苦的，你受苦的时候会帮助你仰望耶稣。是这样，如果你生命一直过得都一帆风顺的话，都没有苦难，你就很容易忘记耶稣了，你好像根本不需要耶稣了。但是你一受苦，你就被提醒你需要耶稣的帮助，耶稣的各种拯救。我们今天的书信是这样说，我们在患难中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最后的结果就是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当然就是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盼望在为我们受苦的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的耶稣。这段经文的下一句也非常有意思，关于这盼望，保罗继续说，这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这盼望不至于羞耻了。我们常常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因此耶稣也应该把我们当作可耻的，但是他反而为我们受苦，并且借着耶稣的受苦我们就有盼望。这盼望也绝对使也绝对盼望也就使我们绝对不会使我们羞耻了，所以我们应该当作可耻的，但是我们的盼望不会使我们羞耻了。上帝的恩典是真奇妙，这个真的是恩典。我刚才念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是林书豪最喜欢的经文。我看了他两次的见证，他就是这样说，他也见证说，当他受苦的时候，有很多挫折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能仰望 耶稣求他怜悯他。林书豪很清楚见证受苦对他是好的。一个礼拜前 Rita Hollander 全家受了火灾，房子里面的东西都烧光了，这真是受苦了。但是我们在电视上就听到他们的见证说，我们就是依靠，只能依靠上帝，我们知道他会帮助我们。那么因为 Rita 家受这个苦，永和告诉我们说，简简他本来是很伤心，有点害怕，因为他知道他们受这个苦难。但是当简简在电视上看到 Rita 全家还是照样唱赞美诗歌的时候，他就得到安慰，简简自己的信心得到坚固，他也仰望耶稣了，知道耶稣是帮助我们的，是保守我们的。林书豪、Rita 全家简简都受一些苦，你也许还是很难说这些苦都是好的，但是在这些患难当中，这些人都是重新注视仰望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好的，是非常好的。受苦是好的，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是不怎么快乐的，受苦就是受苦了，但是这对绝对这对我们是好的。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仰望耶稣，在信心里求他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受苦还是受苦了，但是在我们所仰望的耶稣里，我们有不叫我们羞耻的盼望。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我们的日子都在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天父的手中，他知道我们所受的是什么，上帝非常了解苦难，他借着耶稣的受苦拯救你。上帝若愿意为你这样做，他一定会带你经过任何的苦难，也会在你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